第97集，质问。回家的路上，许少卿脚步轻快，对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猜来猜去，一直到家楼下，他才想起刚才跟江前说的话，心情开始糟了。他拿出手机，老爹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拨回去。 为什么不接电话啊？过年不好好在家里待着瞎窜，赶紧回家。 看来江前什么也没有透露，这不意外，他当然不敢这么干，脑子再起泡那也不是没有。 马上到家了。 你干嘛去了啊？大过年的不在家里待着，在外面瞎溜达什么呀？ 想抽几根烟，不知不觉走得远了。 江前两口子已经回家去了，小朵和江子涵早就困了，在客卧休息了，只剩下徐老爹、江前妈、红姐和小云在看春晚。老年人们被逗得笑了出来，而周小云看得很冷静，脸上写着虚度光阴。何必呢？许少卿进了屋就直接往书房走去。 你又干嘛去啊？过来坐会儿不行吗？要么出去瞎溜达，要么一个人躲着，大过年的都见不到你人。 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我很快过来。 许少卿在徐老爹小声的嘀咕声中进了书房。 这老板当。 书房的门一关，屏蔽了一些吵闹。许少卿坐在书桌前，随便翻翻书架上的书，懒得看又放下了。过了一会儿，小云推门走进来了。周小云把门关好，坐在茶几对面的小沙发上看着他。许少卿拿起手机低头看，不知道看啥，乱刷。为了体现自己有事做，甚至点进微信群里去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群里抢红包。小云把茶几上的遥控器拿起来，打开了小电视，发出一些声音。 你看电视不能在大厅看吗？ 你喷人可够狠的呀，许老板。 许少卿明白了，周小云进来是跟自己有话说，开电视是掩盖声音的。听他这意思，刚才不会偷听自己和安理说话了吧？ 你刚才也下楼了？ 嗯，我都听见了。 这女人心眼这么多，能可心到哪儿去啊？可事到如今只能认，既然最大的秘密她都已经知道，也就没有什么再值得忌讳的。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嗯，想跟你解释一些事情。 哦？ 并不是我们出主意说要骗你家人的，是你家里人先认定了小朵是你的孩子，你爸心心念念要跟亲孙女一起过年。 这我知道。 还有你的私事我并不关心，你觉得天大的性向问题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个什么把柄，你搞得好像很严重，其实我就当是串个亲戚。 你是替安理解释来了。 许老板，你确实对我们有恩，但这件事情上你算是得便宜卖乖吧。 这个话突然就说得很难听了，许少卿有些意外，皱起眉。 你表哥给我打电话问孩子是不是你的，肯定不是乱认的吧？是他们发现你是资助者了，或者发现你让小朵叫你爸爸了。还有之前你和安理两个人在车上也让你哥看见过，对吧？也许还有别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总之相信也知道他们要不是发现了种种的迹象对你是值得这件事情产生了侥幸，也不可能找上我认孩子。 许少卿看着他没接话。确实是这样，电视里欢乐的春晚声将他的音量掩饰起来，却改变不了冷沉还有点脾气的语调。 如果我们真的回答不是，您误会了，这孩子跟您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爸他得多失望。这我就不说了，最严重的大概就是一切作为推测你是年少意外生子的遮遮掩掩的迹象，指向性就全变了。为什么你会专门资助小朵，让没关系的孩子叫你爸爸？啊，那个孩子的亲爹还在你公司上班，你还和他交往密切。你觉得以你家和你爸的情况，会猜测你是大发善心吗？总之，要么认下来把故事圆了，要么每一个证据都会变成你的疑点。然后呢？你家人会怎么对你？你迟早会被逼疯了。李哥这句话说的没错吧？李哥不会说话， 就只会说对不起，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错的都在他。他做出的决定是认真考虑过的，他并不是随便干涉别人的那种人。他跟我坦白你的事情，也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去做，但是不想骗我。他不提前和你商量，是怕你为难，不想你做违背心意的决定，好吗？你还真就光想你自己了啊！ 我没…… 这件事情说来，可不是我们主动给你埋的什么雷，要怪，你也应该先怪你家人没确定好就着急下结论。再说远点，你知道你爸老在那个医院住，你还让小朵叫你爸爸，这雷根本就是你最先埋的，你怎么不怪你自己啊？你不去怪你爸，不去怪你哥，也不怪你自己，就暗里好欺负是吧？你欺负老实人。 周小云发现自己的声调越来越高，几乎要突破那个春晚的掩护，就打住降下来。许少卿木着脸看他， 现在怎么了？我们这不就是哄哄老人家而已吗？只当多个亲戚，小朵也挺喜欢你的，也感激你，你让他叫你爸，那怎么就不能叫你爸爷爷了？怎么就是惊天大阴谋了？你上是什么价值观阴谋论？当街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他那李哥狗血淋头，你干什么呀？难道定时炸弹不比即时炸弹好吗？你好歹有时间排雷吧，嗑瓜子是不是要吐皮，出门是不是要穿鞋，走一步看一步行不行？这就是你对我家有恩，你家里人抛过来的雷我就接着了，不让他当下落地，这不可以吗？天能塌了吗？你知道刚才你爸跟朋友打电话拜年的时候，我们帮你省了几场相亲局吗？这算不算好事？你这么苦大仇深的干什么？大过年的能不能有个像模样？ 我去，这张嘴安利原来是怎么过的？当我是老板的时候毕恭毕敬，当我是情敌的时候冷漠厌烦，现在是入戏了是吗？上来就刺我。听上去不像你欠我人情啊，倒像是我欠你。 许少卿，我们欠你，但李哥没对不起你，别跟你对不起你就接着。 周小云站起来走到门口去，因此更加放小了声音。 你以后要是仗着你聪明有钱就欺负老实人，后悔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周小云拉开门，许少卿觉得他眼角有光闪了一下。 你知道你爸老在那个医院住，你还让小朵叫你爸爸，这雷根本就是你最先埋的，你怎么不怪你自己？ 说了那么多废话，不就是想说这一句吗？但是没错。 许少卿看着电视节目， 操！ 许少卿骂了一句也出屋了。电视前看起来虚度光阴的人又多了一个。许少卿坐在凳子上，眼睛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盯着节目，心却早就飞走了。数了钟声，跨了年，又象征性的坐了会儿，嗑了几颗瓜子。 我先回家了，爸。 不在这儿住，小朵都睡着了，咱俩今天不走了。 嗯。 许少卿去厨房，顺手抄走了一大盒没开封的糕点和一个拼装果篮。 我明天上午再来。 许少卿上楼梯的时候就收到安里的信息。 我到家了。 我也是。 早点休息。 那你开门啊。 哎， 面前的门很快开了，露出安里疑惑的脸。许少卿走进去把大门带上。 你怎么来了？ 许 少卿放下糕点和水果，脱去外套，换上毛拖鞋，走进卧室，打开电暖气，然后又脱了外裤、外衣和袜子，扯开棉被，钻进去就躺下了。安里呆着看完他行云流水的动作，揉了揉自己困顿的眼睛，洗漱去了。洗完，安里也上了床。他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许少卿发出了声音：“ 有什么想要的新年礼物吗？” 嗯。 你怎么白天睡那么久，现在还能睡啊？血稠啊？ 过年不睡觉干嘛？ 你想要什么新年礼物？老房子？ 啊， 也不算是笨蛋。 许少卿听着安里的呼吸声，很快产生了睡意，一起进入了梦乡。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